19,518点，升842点，总成交金额222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3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4蚊，升18蚊。阿里巴巴92.65，升7.85。美团174.3，升6.3。盈富基金190.57，升8毫。中国平安52.95，升6.15。恒生中国企业67.78，升3.26。快手63.65，升3.65。中国移动53蚊，升1.65。京东集团241.6，升24.4。小米集团11.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9.549，瑞士法郎8.314，澳元5.288，加元5.787，新西兰元4.976，欧元8.203，每百日元兑港元5.7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0点，升42点。港金报16,66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25美元，卖出1,79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晒噶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而反方向去屯门都比较车多，排到永德里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就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9，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起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早晨，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港铁在一个月内发生第二宗的严重事故，今次就发生在将军澳线，亦都出现了有过千名的乘客需要落路轨疏散的情况出现。杨立门。 是啊，是啊，即是估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内有两宗即是有比较类似的即是意外啦，即是地铁即是港铁公司。咁亦都即牵涉到有乘客是需要离开个车厢自行步行在个路轨嗰度呢去安全的地方㗎。咁又有估计有成1500人啦。咁意外呢似乎而家当然是调查緊啦。咁但似乎就是有两个车卡呢就即是斷開咗啦，即係唔知係咪嗰個吊鈎係鬆脱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現象啦，咁但係當然我哋未知道真正原因嘅，咁但係咧就都大家都好關注嘅，因為一來咧就嗰、那個意外咧今朝八點幾發生啦，咁但係咧就要去到12:00，即係4小時之後咧，嗰、那個列車嘅服務咧先至係可以回復翻正常嘅。咁同埋即係疏散方面咧，即係嗰啲乘客咧，亦都係有唔係咁妥善嘅地方啦，似乎嚇，因為好多乘客就話等咗好耐，都係都未有係車咧係接駁到出去市區嘅咁樣嚇。咁呢個咧都係我哋都十分關注嗰個事態嗰個發展嚇。 或者都講一次個事發經過啦。咁今日咧喺事故之後咧，港鐵嘅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總管黃坤偉咧就喺記者會上面話咧，今朝早8:30啊，咁就有一列咧往北角方向嘅将军澳线列车，咁啊预备驶入将军澳站嘅时候咧，就机件出现故障，安全防护装置系制定刹车制停啊刹车制停呢个列车，咁而咧车长就通知咗车务控制中心啦，职员就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就将1500名嘅乘客咧，就由车头嘅斜道沿住隧道咧，就步行至到将军澳站嘅月台去到离开。咁啊，调景岭来往康城站同埋宝林站咧，就一度暂停服务噶。咁之后咧，工程人员咧就着手将架列车驶离啦，并且咧就系检查相关嘅装置。将军澳线嘅服务咧喺下昼嘅12:30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咁啊，港铁公司咧就向受影响嘅市民咧系致歉啦。今朝佢哋嘅车务工程总管吴伟雄咧，亦都讲到话，究竟系边度即系所谓嗰个嘅接驳嘅机件出现故障咧？咁就系讲紧咧第六至到第七列车嘅车卡嗰、那个接驳机件咧就发生故障，安全防护装置咧嘅启动制停列车，并且就发出警报，就强调咧列车系冇偏离路轨嘅，咁就会深入咁去调查呢个事故嘅原因。杨立门， 系啊，咁啊，运输及物流局长林世雄咧就对事故即系导致列车服务受阻咧，就真系表示关注啦吓。咁咧亦都系即系向两名即系感到不适嘅乘客咧系致以慰问嘅。咁就已经责成咗即系港铁公司咧，就系真系立即咧就系做一个嘅事故嘅调查噶啦吓。咁亦都系要佢咧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嘅措施咧，系确保道铁路嘅系统嘅安全可靠噶吓。咁咧就咁大家都会系猜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到即港铁亦都短期之内有两次的即意外啦，什么人觉得会不会是列车是太古老啊，或者是那个管理方面是不是出了问题呢，这样。那这些我们都需要即探究的。 嗱，今次根據資料啦嚇，亦都有啲專家咧接受傳媒嘅訪問啦。今次嘅事故咧就發生喺一啲韓國製嘅列車，就所謂叫 K train 嗰度啦。咁亦都講到話咧，其實今次咧就可以話係一啲嘅叫做連接嘅鈎咧就係甩咗啦。咁有啲嘅專家咧都講到話咧係其實講緊一個車卡嗰個連接器鬆脱啦，咁就導致咧就最後嗰幾卡嘅一個 這個情況咧，就究竟啊，即係究竟呢啲嘅車卡嘅設計係咪係可以即係避免到呢個情況咧？咁因為都講到話咧，就係、是、即係以前都試過有一次嘅車卡脱鈎嘅事故啦嚇。咁、就嗰陣時咧就係1993年就喺荃灣線嘅大窩口站啦。咁、當時咧就直頭真係咧兩卡嘅連接器咧係鬆脱啦，以至到係個車列車咧就可以話叫做斷咗咁樣啦。咁、之後其實係增加咗一啲嘅車卡嘅設計嘅改善咗嘅，咁包括咧就增加啲輔助嘅機械性嘅鎖鈎啦嚇、鎖扣啦，咁都話咧係就算係連接，即係就算係連接通曬咧，咁呢個嘅輔助式嘅機械鎖鈎咧都係啱啱套到實嘅，咁就係先至行得嘅咁。咁唔知道咧就今次呢個韓國製嘅 K train 咧有冇配備相關嘅裝置嚇？ 我希望都應該有配備嘅，因為有專家指出咧，就如果兩節嘅列車喺中間嗰度係裂開咗咧，咁因為大家搭地鐵都知道，即係好多時企位咧就會企到喺兩個列車中間嗰個位嗰度，即係嗰個鏡位嗰度啦嚇。咁如果真係佢嗰度裂開嘅話咧，就喺企喺嗰度嗰啲乘客咧就真係有危險係跌落路軌嘅嚇。咁今次咧就似乎係冇呢一個即係現象發生嘅嚇。咁當然要調查過先知道係咩原因啦嚇。咁咧就但係就頭先阿呂光講嗰啲 K train 咧，就我哋嘅資料顯示咧，又唔係話真係太古老嘅，即係大概係20年到啦，即係嗰個車齡嚇，咁所以咧就可能都亦都唔排除，當然係有啲人為嘅錯誤啦嚇。 咁都要等港鐵公司咧繼續調查事故嘅原因啦。咁、至於今朝早呢個將軍澳線嘅暫停咗服務嚇，即係呢個大概4个钟头嘅時間咧。咁根據而家嗰個嘅機制咧，咁港鐵咧可能咧會被罰款就大概500万呢個嘅數字嘅咁。咁因為咧就係呢啲嘅罰款咧係有而家有一個嘅分享利潤機制啦。咁同埋服務表現咧，咁呢啲罰款咧就話會係撥入一啲嘅票價優惠帳户嗰度嘅。咁之後咧，港鐵咧係需要將呢啲嘅罰款咧，以折扣嘅形式咧，去到回饋翻乘客嘅。咁但係始終啦，乘客即係當然唔希望呢啲嘅事情發生啦，好影響。尤其是今朝早即係8点几，真係翻工嘅時間。咁之後啲乘客咧就接受傳媒訪問，其實都導致佢哋翻工遲到嘅都有嚇。 冇錯，係即係我諗，我哋都寧願即係我哋每日搭即係乘車嘅有一個良好嘅體驗，就好過咧係即係發生咗事咁啊，港鐵要賠錢俾翻啲市民，就即係我哋都唔想見到啊！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唔知听众有冇一啲系将军澳线嘅居民呢？或者系今朝早啊，即系需要搭将军澳线，但就被呢个嘅事故所影响到嘅乘客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西贡区嘅区议员方国山同我哋倾下啦。方国山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方国生， 你自己又从即居民啊、乘客嗰度即掌握到今朝早个事故个发展嘅过程系点样嘅咧？ 哇！你今朝其实都好一片混乱啊，好多居民真系翻工翻学嘅时段啦，最繁忙时段大概8点半发生车即系呢个事故嘅，咁佢哋喺车卡里边咧就咔咔咁样，即系有啲撞擊嘅聲，咁有啲街坊就佢直情係企正喺嗰、那個呢、這個風琴位嗰度啦，即係兩個車卡之間，咁亦都俾咗一啲相，所以今日有一啲傳媒影到啲相出嚟咧，就係、是、我俾出嚟嘅咧，就係佢哋喺個風琴位嗰度咧，淨係甩扣啦嚇，即係抹開嘅。咁如果呢個事故其實係非常之嚴重嘅，因為有機會。啲乘客喺嗰度跌咗落去個車軌度㗎嘛，咁如果而今日呢係講緊第六同埋第七卡車之間嘅個結構啦，所謂安全扣啦，咁出現咗一個問題，咁究竟係外來物啦定係佢個保固或者維修嘅問題出現而引致到今日會即係、就是、會甩扣呢，甩咗成個卡車呢，呢個真係其實對市民嚟講係好恐慌嘅，咁今朝就大量我哋今日佢哋其實涉及係疏散咗1500人，咁全部都係我哋將軍澳街坊，咁去到其實肇事嘅位置咧，就係喺呢個康城站出北角方向，喺將軍澳站之前，咁我啲居民咧就困咗喺部車度咧，大概半個鐘頭。 咁期間佢哋就話係冇火警，咁但係其他啲居民咧就都幾恐慌嘅，咁所以有啲有老有嫩啦，咁又佢哋大概行咗50米咗，行翻上去，好彩就近將軍澳站，但係如果你遠咧，佢行咗50米就可以上翻嗰個車站，即係車站月台嗰度咧。就出到去，咁但系沿途咧系佢哋讲俾我听最关注就系佢落到去轨道嘅时候咧未有灯噶，咁佢哋好多全部用手机着咗眼灯去睇，因为你个轨道行落去个铁路路轨嘅时候咧，佢有油渍噶嘛都有，咁同埋又黑又暗黑掹掹啦，咁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讲紧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佢應該要自動化有感應，好似我哋啲屋苑嘅後樓梯，你一有意外嘅時候，你根本你有 sensor 去感應到全部開曬燈咯。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基本嘅緊急照明系統，應該要盡快係啟動咯。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即系都根据报道啦，或者系港铁嘅通报咧，咁就讲话喺职员嘅协助之下咧，就系呢1500名嘅乘客咧，就系循轨路轨嗰度咧，就系翻去将军澳站嘅月台啦。咁个过程系点样嘅咧？咁同埋就系啲居民啊，你所掌握到佢哋个感受啊，或者佢哋觉得成个过程有冇咩问题咧？ 其实咧，佢话俾我今朝咧就。接觸就係面對面啲居民，因為佢哋有搭車，又係喺來回喺將軍澳又翻翻嚟康城站都有啦。咁佢哋係直接同我講咧，佢哋都幾恐慌嘅。咁佢困咗喺個車咧係半小時，佢只係有廣播話俾佢聽係冇火警，但係佢哋恐慌係唔知發生咩事，同埋咧係發生有。碰撞聲啊嘛，咁所以其他嘅車廂係唔知道有啲咩事故，咁而企喺第六、第七卡咧就係、有抹開咗嘅情況喺個地台嗰度啊，係喺個風琴位嗰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驚啦。咁呢半個鐘頭裏面咧，除咗佢係知道冇火警之外咧，佢係被困咗喺度啊。咁啲街坊覺得即係拖得太耐啊，去拯救佢哋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其实这个就涉及够不够职员去带领那些市民在车卡里面逃生和疏散。这个就留后讲啦。但是上到去去离开了在车尾到落去的。然后就有职员就带他们，但是呢真的人少啊。大部分的几百人一路跟着个路轨行。咁大概行咗50米就上到去嗰个将军澳站嘅车站嘅后门嗰度咧，就开翻到俾佢哋上去。咁、又有 B B 车，又有啲孕妇啊咁样，所以就好混乱啊。 嗱、咁今朝就真系繁忙上班时间。是出了这个意外啦，有很多乘客去到路面的时候他都需要接驳交通啦，有没有居民向你反映返即是那个接驳那个服务究竟他们即觉得怎样，好像很多人等了很久才有。 是嬲到震啊，嬲到震。大概因为8:30的事故啦，很多街坊就譬如在康城站将军澳站坑口宝林基本上就没有车啦停晒。咁啲街坊咧就上月台、上平台啦，即系车站大堂，就问呢个客务处嗰度去，就谂住点安排。咁因为信息未清晰啊，咁变咗又冇车，又冇 K 车去安排去调配，咁咧就始终系未掌握到。咁变咗居民咧，由呢个车站大堂又要落翻去我哋嘅巴士总站，来来回回两三次，有啲老人家就喺度。即系慎咯，咁同埋繁忙时段咧，即系我哋真系几千人会围住喺个车站度啊，每一个站咧都系咁嘅情况。咁今次佢去到大概一个钟头左右啦，去到9:30咧，先系真正有足够即系所谓 K 车咧，去到我哋康城站、将军澳站就打车去呢个潮景岭，就摆低佢哋咧就。转观塘线出翻去港岛翻工咯， 系咪啲人潮大概一个钟头之内都可以疏散到啊？基本上 系疏散唔到嘅， 系一个钟头。 咁因为我哋因为其实个人流咧，我会形容啦，嗱，譬如好似康城站咁， 我哋一日嘅人流咧大約係60,000人。 嗯， 咁將軍澳站咧大概120,000人左右。 嗯， 坑口寶林都係一樣，大概12,000-13,000人嘅。咁， 嗯， 你如果只係靠一個鐘頭咧，佢就疏散唔到嘅，因為每架車都成幾百人。即是一架卡車就，即是都有成1,000人一架的。咁如果一倒落去啲巴士度呢，咁一個鐘頭都係疏散唔到。咁其實呢就我企喺度4小時呢，去到12:30就佢所謂恢復返啦。係啦。咁你4小時呢，每個鐘頭其實呢都有2,000-3,000人。即係最繁忙嘅時候呢，我諗大概呢6,000-7,000就最早嘅時候呢就6,000-7,000人。同一個時間係聚集曬喺個車站裏邊。 嗯，咁嗰啲秩序點樣啊？即係有冇足夠嘅即係員工去維持住嗰個等候即係 K 車嗰啲人嘅秩序咧？ 我想講咧就港鐵嘅有啲前線嘅同事係好盡力嘅。 嗯， 不過因為人手實在太少啦，咁咧頭一個鐘頭咧，基本上係冇耳拉架，冇廣冇清晰嘅廣播。嚟緊你啲巴士係會去邊度？譬如架車係去調頸嶺，去將軍澳站，係冇耳拉架清晰睇到嘅。咁，呢個情況咧，係以往咧喺我哋調頸嶺試過，譬如2018年都試過，我哋有幾日咧係癱瘓咗成條將軍澳線嘅咧。咁其實佢哋應該有個經驗咧，係會將所有喺附近有嘅巴士線咧，係會用一個平板咧係羅列曬出嚟。咁，啲街坊咧就自己識行識走啦。哎，望住塊板，我有咩車可以揀啊？咁樣你咪可以俾佢咯。咁但係今日咧喺事故發生最早嗰一個鐘頭係全部冇嘢嘅。咁到9:30啊，去到8:30到9:30一個鐘頭之後咧，佢就先開始有啲二拉架就打出嚟咧，就係話可以有車去調頸嶺同埋將軍澳站。咁坑口寶林咧就又再後少少。咁去坑口寶林嘅人咧人數係比較少嘅，咁但係都有一定咯。咁所以又冇廣播嘅，又冇揚聲器啊，乜都冇啦，我可以形容。系啊，咁所以你听到我把声都沙咗，就因为我嗌咗4小時。 OK， 嗱，方国山嚟，呢个港铁嘅将军澳线咧，咁就系将军澳区居民一个主要嘅交通工具啦。嗱，今次咧就将军澳线发生咗事故啦，咁就延误咗4小時啦，好多居民受影响啦。你觉得反映到一个即系交通嘅乜嘢问题咧？ 哦，呢个问题就系我哋将军澳线咧唔系一个环回嘅铁路啊。我一直都倡议咧，就系第一。我哋個班次太疏，因為而家將軍澳線係同坑口寶林係即係2:1嘅比例嘅。咁如果成條將軍澳線癱瘓，或者坑口線都會癱瘓曬咧，咁我哋係冇其他車可以出到去觀塘嘅。咁所以一定要喺呢個調頸嶺轉油塘線。咁所以我建議就將軍澳線咧，其實如果即係政府既然都建議話喺137區會起50,000個住宅咧。其實既然我哋將軍澳預計喺2030前咧都會有接近700,000人咧，其實係絕對值得興建埋一條跨海嘅鐵路嘅隧道鐵路，係過埋去呢個柴灣嘅方向。咁呢個環迴鐵路咧就變咗有逃生門啦。如果萬一將軍澳線係有咩事咧？市民可以選擇由康城搭到去137之間咧，就咁大概有2公里嘅隧道鐵路咧，呢個係已經可以去到港島線啦嘅柴灣，咁咧就成個將軍澳嘅規劃咧就真係會完善到咧。 但你嗰個真係好長遠噶咯，如果要再規劃一條海底隧道嘅路線咧，可能即係講緊即係冇8年都10年都要8年，即係先至可以見到。咁你即係你而家呢咁多年，咁點算咧？嗬，即係嗰個交通你覺得？ 嗱，而家慶幸咧就係起碼12月12日咧嚟緊，我哋嘅跨灣橋將南隧道都有個新機。嗱，嗰個200億嘅投資咧，我哋必須都要多謝下政府有遠見嘅。咁咁嗰個係路面嘅車行車嘅隧道，同埋呢啲公營巴士啊嗰方面嘅交通可以改善到，亦都大大解決到我哋將軍澳塞車咗30年嘅情況。咁呢度係一個逃生門。咁但係文興，即係我覺得政府係要有遠見嘅。咁我喺將軍澳都14年啦，做咗議員。咁今日 我哋規劃翻2030嘅嘢啦。而家喺我哋所謂 IMT 啦 ，Immerse 嘅tunnel 啦，係沉箱隧道嘅方案管道，好似我哋沙中線過海去金鐘段啦。其實而家技術嘅可行性亦都可以達到嘅。咁只要有毅力啦，咁我哋既然將軍澳都可以容納更多市民去居住，我覺得值得投資嘅。咁可以真正解決呢、這個fundamental 最基礎嘅問題。同埋咧，我贊成政府，如果既然你都推動咁多房屋喺將軍澳，咁你港島如果佢有地方，咁你咪俾多個站佢，大家活化咗佢，咁成個港島嘅居民咧又可以叫翻户過嚟將軍澳做嘢，因為我哋有好多政府嘅元素啊，都入咗嚟將軍澳咯。 OK， 好啊， 唔 該曬 你 啊，多謝你啊。 多谢 方国山，就是西贡区的区议员嚟噶。今日再一次问各位听众啦，大家今朝有冇受住将军澳线的事故系影响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665宗输入个案，再呈报2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13个患者离世。有21间安老院舍和6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45个院友和10个员工确诊，共有82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截至中午呈报3036宗个案，当中包括上星期五下午至今昨日的数字，涉及2577个学生和459个教职员。另外有22间学校共23班需要停面授课7日。一个电脑技术员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冲击将军澳警署，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暴动罪，被判入狱2年8个月，向政府赔偿3000元，余下刑事毁坏罪就全挡法庭。辩方求情话，24岁被告谭家强出生2个星期时，需要切除大肠和部分小肠，导致他容易失禁，每2个钟头就要如厕，但没有放弃自己，凭努力入读都会大学，希望在2年内完成学位。当日犯案只因一时冲动，现已受到沉重的教训，重犯机会等于零。法官判刑时说，案件没有经过事先计划，暴力行为是随着当日情况升级，最高峰时有超过300人。即使警方多次警告，也都未有停止，被告直接向警署投掷砖块，案情严重，需判处阻吓性刑罚，以4.5年为量刑起点。但考慮到被告身體情況、沒有案底和在預審前認罪等因素，判囚32個月，又提醒他在獄中反思，不要氣餒。新華社報導，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遺體今日上午在北京火化。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人到解放軍總醫院為江澤民送別，並護送江澤民的遺體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亦都前往醫院為江澤民送別。南韓外交部向國會外委會提交報告，指北韓今年來以前所未有的高頻度和高強度發射導彈，通過不同以往的挑釁形態加大威脅力度。報告又批評北韓擺出強橫姿態，拒絕談判，加劇核導威脅，一旦北韓進行第七次核試等重大挑釁，南韓將同美日等國家合作，加大對北韓的制裁力度。統一部長官權寧世就表示，針對北韓的挑釁，統一部將在韓美協作的基礎上和其他部門合作，並保持高度戒備狀態。不過權寧世指出，明年是韓美建立同盟關係暨停戰協定簽署70周年，統一部將致力於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和平繁榮，

咁呢个字呢我哋以前都讲过㗎啦。Tactfully, diplomatically, 就係呢个意思啦。Okay, say it diplomatically, say it tactfully。俾多个例句大家，譬如我话如果我想讲，你可以同佢讲个事实嘅，但係呢唔该你有技巧啲咁讲啦。咁我英文就係话呢。If you're gonna have to tell him the truth, please do it tactfully。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与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今朝早咧喺港鐵將軍澳線發生嘅接駁呢個列車嘅接駁機件故障嘅事故嚇，咁啊今朝早咧就喺康城至到將軍澳站啊嗰個嘅列車咧，咁就係出現咗呢個嘅列車嘅接駁機件嘅故障啦，咁就導致到咧係有咧就係大約係1500名嘅乘客咧需要經由路軌翻去到將軍澳將軍澳站嘅月台咧嗰度離開噶，咁亦都令到咧呢個嘅港鐵將軍澳線嘅服務咧就係一度延誤咧係大概四個鐘頭，去到中午12:30咧先至逐步回復正常噶。咁各位聽眾有冇受到今朝早嘅將軍澳線嘅事故所影響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件事故咧亦都係咧繼上個月13號喺荃灣線油麻地站嗰個嘅甩門事故之後咧，一個月內咧就第二中嘅嚴重事故啦，大家又點樣睇而家港鐵嗰個嘅情況咧？安全嘅情況啊，或者係一啲事故發生嘅頻率啊，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嗯，係。頭先我哋就訪問咗呢個西貢區嘅區議員方國山議員啦嚇，咁佢就真係實地喺現場，即係從嗰個意外開始8:00多咧，就一路即係 聽啲居民講啦， 喺度去到即係12:00啦。咁佢亦都即係收到好多居民嘅即係直接反應啦嚇。咁咧就見到嗰個疏散啲市民從嗰個地鐵站，即係不同嘅地鐵站啦嚇，即係接駁去即係市區嘅一啲交通咧，都有一啲問題出現咗嘅嚇。咁其中方國山講咧就係似乎係港鐵嘅員工就唔係好足夠咁，因為尤其是喺第一二個鐘頭咧，就唔係好多告示或者係標示，或者有員工咧係譬如話用打針工啊咁樣去話俾居民聽，究竟有啲乜嘢巴士咧，巴士線咧係可以選擇嘅，或者點樣排隊啊等等咁樣嚇。咁呢個都我希望港鐵都留意即係呢個情況啦，因為幾個禮拜之前都試過一單啦，係需要疏散啲居民嘅。咁嗰次就似乎就未有今次咁多嘅居民啦。咁但系我谂以常理推测都应该即系佢有一套嘅守则，即系譬如话真系牵涉到即系咁有几大嘅范围，有几多嘅居民咧，就应该有几多嘅员工咧，就系即系紧急动员去帮手啊咁样吓。 嗱，我哋电话1872311，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陈，系陈，你好，自由风嘅主持，你哋好， 你好。 系咁啊！今朝其實即係將軍澳事故，其實都我都爭啲身受其害嘅，因為其實將軍澳事故都唔係一次噶啦，已經都即係頭先你哋都有講到2018年都試過，2019年都試過，好似係啦。咁所以其實都習慣咗即係睇apps 啊其他嘢，咁所以我避開咗今朝個事故嘅。 即但係你係本身有需要行將軍澳線係咪啊？ 要噶，我住將軍澳噶。 O K O K 嘅本身。 結果點樣啊你？ 結果咪改動自己工作行程，唔出門口住咯，係啦，即係我可以咁選擇啦，我可以咁選擇，但我喺我樓，我翻咗屋企，我就見到樓下就好多嘅居民就即係出曬相，咩動物大遷徙啊，咁樣行去條頸嶺站，好慘，真係好慘，即係做將軍澳居民咧，真係好慘，即係每一次都係俾地鐵身受其害，但係我哋係冇選擇，要繼續搭地鐵。 因為冇其他支援嘅交通工具 ，cut 曬幾乎 cut 曬所有過海巴。其實我哋冇選擇，即係變咗係提心吊膽㗎。每次出門口要睇 apps 咁樣去即係求神拜佛去唔好講，因為佢有啲都有啲細嘅事故，其實有時都會發生嘅。所以習慣咗去睇 apps 咯，但其實好大壓力嘅。 嗯， 係啊。 咁嚟緊將軍澳都有一啲嘅陸路基建啦，講緊嘅跨灣大橋同埋將南隧道都即將開幕啦，會唔會都可以幫到少少舒緩嘅交通問題呢？ 但係我想講佢嘅巴士線嚟緊第一階段開嘅五條巴士線咧，係淨係得朝頭早七點幾同埋夜出去市區啦，同埋夜晚六點零鐘嗰段時間咧，開每一個都係開兩班車，其實係即係。杯取車身咯，你對同埋你對一啲即係好嗰時段翻工嘅人先有用咯，好似我八點幾出門口嘅，我唔會受惠到。咁跟住第二階段先至話會將一架車改去將南隧道，都只係一架。其實反而我喺度諗，其實好多居民都喺度講緊，點解唔去將佢全面化，即係全日或者好似其中一條線咁，其實某啲時間係開朝頭早，某啲時間開下晝，開長少少咁樣咯，冇選擇。点解冇过海巴？其实冇过海巴先最大镬。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嘅电话。咁呢个时间都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咁佢就系曾经做过港铁工程师嘅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啊。张欣宇你好， 系两位主持 好。 不如想请你先分析一下今次个事故嘅原因先啦。嗱，港铁就话咧系列车两卡车嗰个嘅接驳机件发生故障啊。咁你点样理解呢个问题呢？ 咁话发生故障呢一个说法就一定唔会错啦，因为即係乜嘢故障其实都系故障嚟㗎嘛。咁我睇到一啲现场嘅，真係因为今朝其实都收到一啲网友啦，佢哋就喺嗰架车上面，咁都发咗啲相俾我睇嘅。咁我睇嗰个相呢都几可以判断到呢，应该系两卡车之间嗰个连接嗰位呢，其实一系就断咗，一系就松脱咗，令到两卡车呢其实好明显地嗰个风琴嗰个位係嗰个接驳风琴嗰位呢係扯到平晒。咁呢个如果用英文嚟讲，即係比较真係专业啲嗰个 term 呢，就叫 train divided 嘅架車分開咗咁樣咯，咁但係好彩地就係可能因為架車係入緊站啦，咁啊減速啦，咁同埋佢有個安全機制咧，其實係佢當佢發現咗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佢即刻係個系統自動剎停咗架車，咁所以咧喺嗰個兩架即係。架車冇真係一分為二，如果一分為二咧，咁嗰個後果就真係相當嚴重啦，係 咯。哦，嗱，咁其實你覺得最比較嗰個機率大嘅一個原因係乜嘢，會令到嗰兩卡車係會咁樣甩法，即係個甩個勾會咁樣甩咗嘅咧？你覺得？ 如果由技術上嚟講咧，就有兩種方，即係兩個方向可能性啦。一個就係、即係好似上次油麻地事件咁樣，架車係撞到啲外物啦，咁樣咁一係咧就係、架車自己本身可能有啲一啲機件係可能即係真係老化咗或者係點樣斷咗。咁呢一個我覺得後者即係架車自己本身嘅問題嘅機會大啲嘅，因為其實如果你撞到嘢咧，就未必會撞到咁啱，即係撞到嘢其實出軌嘅機會係反而係大啲，但係你撞到咁啱撞到嗰個連接位，令到個連接位係即係斷裂咗咧，其實個機會就好細嘅，真係好。要咁啱咁准撞到嗰位先得啊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同架车自己本身个问题个可能性会大啲嘅、 但系嗰个车嗰、那个车龄好似唔系咁大嘅啫噃， 系啊系啊，将军澳线其实都系讲紧用咗大约20年啦。咁其实对于车嚟讲，其实啱啱即系佢嗰个一啲磨合嘅问题啊，或者系运行过程中见到好多个小问题啊，其实都应该已经通过咁多年嘅一啲改善工程，即系改善咗或者解决咗嘅。咁所以就系咯，即系又唔可以话系因为车龄老化，即系唔系即系唔可以咁样去形容呢件事咯，系咯。 咁同埋即係似乎睇嚟嗰個發生嗰個情況係，譬如話人為錯誤呢一樣嘢，有機率又比較低啲㗎，係咪啊？ 如果你話人為錯誤咧，就因為其實呢一啲咁樣嘅連接位咧，就係、基本上係每一日都要檢查嘅。咁如果你話人為錯誤咧，就有即係嗰個方向可能就係、檢查嘅時候應該要檢查嘅嘢有冇檢查曬、會唔會其實有啲嘢未檢查到，但係都漏咗招咧？咁即係呢個都暫時唔可以排除啦。咁但係亦都有機會真係有一種嘅一種故障模式或者個 failure 咧，咁可能即係而家個維修指引都未必可以覆蓋得到。咁呢個真係要進一步去詳細調查先可以判斷啦。 你有冇聽到或者了解到咧？即係呢一個嘅列車車卡之間嘅接駁零件嗰、那個嘅維修保養嘅頻率係點樣噶？ 維修保養嘅頻率我就唔係太了解，但係嗰個檢查即係嗰個頻率咧，因為其實喺93年喺嗰個地鐵荃灣線咧，就當時嘅英制列車咧就都發現都出現過曾經係類似一個事故啊，咁當時更加嚴重，真係一分為二咁樣嘅一個情況。咁所以我記得當時嘅即係嗰個事故調查之後嘅改善建議咧，就係都係將嗰個檢查嘅頻率咧係加密到每天都要檢查一次嘅。 嗯。嗱，咁即係又引起人哋問啦。嗱，因為咁短期之內又有另外一單啦，嚇，咁幾個禮拜之前有一個比較嚴重嘅甩門意外之後，招雞即係一個鐵路公司係咪應該又更加將佢嗰個所謂危機嗰個意識係即係提高啲，係即刻就真係進行一啲比較大嘅即係全線嘅一啲嘅檢測，即係令到即係可以唔可以咁快又再出現第二次嘅意外咧？咁但係見到即係今次又出現呢個意外，係咪真係嗰、那個即係維修嗰、那個即係頻率啊等等係可能都有啲差錯咧？你覺得？ 其实呢个正正都是我自己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见到今年其实在短时间即是当然即是上一次油麻地和今次其实不到一个月，但是再早前几个月呢，其实屯马线都有个信号系统的一个故障，令到都是大范围是停驶嘛。咁你见到唔同嘅铁路系统其实都出现咗好严重嘅事故。咁呢一个令我担忧，即係会唔会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唔系一个独立事件。而系呢其实系可能反映咗佢哋一啲系统。係啦，系统性嘅风险开始浮现出嚟。因为我都了解到呢，即係尤其近排我真系收到唔少港铁一啲前线同事。咁佢哋写信俾我或者留言俾我，就话佢哋喺前线呢个人手短缺嘅情况呢，佢哋已经即系觉得去到一个忍受不到的地步，即是长期不是讲几个月，即是以年计呢都是人手短缺的。那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即是有些很多小问题就这样储下变了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呢？我觉得这个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是即是都担忧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调查呢，包括即係我都會同政府去做翻一個溝通，就係唔單止係睇翻某一個單獨事件嘅嗰個技術成因啦，都要睇睇整個系統有冇一個其實出現咗真係即係你話維修疲勞啊，或者係根本上一啲系統性嘅一個漏洞或者一個弱點出現咗咯，係咯。 嗱，而家港鐵咧就出現咗服務延誤咧，就有一個罰款機制啦，咁就要將呢啲嘅罰款咧就變成折扣去回饋翻俾乘客啦。咁而家亦都係做緊一個可加可減機制，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嘅一個檢討啦。你覺得嚟緊有冇需要喺呢個嘅可加可減機制裡面去反映翻港鐵嘅服務表現呢？ 係，我一直都覺得咧，其實可加可減雖然係講緊票價，但係佢係難得一個咧，全社會、全公眾咧都大家一齊好關注嘅一個事件嚟嘅。咁其實就應該要用翻呢種高嘅關注度咧，咁對嗰個港鐵嘅嗰個管理層。嗰、那個有一個驅動或者有一個一種監督，令佢咧係更加投入或者係更加重視即係可能某一方面嘅嗰個安排，即係講緊其實個列車服務表現嘅安排。所以我係覺得應該利用呢個機會係將嗰個服務表現嘅元素咧係加強咗。咁但係點樣加強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啦。咁可以即係好似而家咁樣逐單計去罰款，但我覺得呢、這個其實我反而覺得呢一種係一種負面嘅驅動嚟嘅，即係你即係事故越多，咁好似咧即係懲罰咗之後咧就去即係去幫補翻個票價。其實我哋唔想噶嘛，我哋唔係想你嗰個事故多，所以令到個票價可以平啊嘛。即係呢個係惡性循環嚟噶嘛。咁所以另外一種做法咧，就係我覺得都合理嘅，就係可能每一年定一個服務指標，定一個清晰嘅一個指數。咁如果做得到嘅話咧，先可以啟動加價嘅機制。如果做唔到嘅話咧，直情係唔啟動個加價機制。咁樣嘅話咧，對個管理層嗰個驅動力咧就會好強噶啦。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今次喺事故之後咧，亦都有唔少嘅乘客咧，係需要循住呢個路軌咧，去翻月台嗰度疏散嘅。咁你又點樣睇今次呢個嘅做法咧？因為即係個列車可能佢都未佢事發嘅時候咧，個位置未必好靠近一個站嘅月台啊。咁所以就導致咧係有啲乘客咧係需要行落路軌啦。你自己又點睇？ 上一次喺油麻地嗰個疏散咧，其實我就係就比較批評嗰個港鐵嘅做法嘅，即係當時其實因為 嗰個情況就係隔列車咧，其實已經係部分入咗月台，係可以通過月台咧行出去疏散啦。但今次個情況唔同嘅，因為隔車咧已經即係其實未入到月台，仲喺個隧道入邊。咁所以如果想疏散啲乘客咧，其實一個合理嘅方法就係、是、或者甚至乎可以你話係一個唯一嘅方法咧，就係、是、真係要通過啲將啲乘客由嗰個路軌咧咁慢慢行翻上去月台。咁啊，今次亦都喺見到現場啲相片啦，都見到有職員去協助啦，同埋開咗啲隧道燈啦。咁我覺得今次喺疏散呢一部分嘅安排咧係合理同埋都處理得妥當嘅。 嗯嗯，係啊，嗱，頭先我哋都講開地鐵嗰個罰款啦，同埋即係佢亦都有意圖，即、就、係、是、都會去加價咁樣，有可加可減嘅機制咁樣嘅。咁嗱，地鐵就即係以一個即係上市公司自居嘅嚇，咁佢亦都要即係保護即係佢嗰個股東嘅利益咁話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見到即係好多嘅意外發生咗咧，即係嗰個疏散啊等等，或者維修，或者係即係嗰個負責去疏散人流嗰啲員工咧，多方面嘅消息都係話唔係好足夠嘅人手。頭先你都講話可能有前線員工去投訴咁樣嚇，咁其實佢係咪真係或者政府都應該有個責任係即係確保翻，即係佢即係將佢嘅利潤啊係即係用得其所，係請多啲即係員工去做一啲即係真係需要好緊急要做嘅一啲嘅維修或者係一個管理嘅工作咧。 是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成個，即係我哋要機制上咧有個驅動嘅方向咧、 嗯， 就係、是、令到嗰個港鐵管理層咧係佢必須要或者係好佢願意擺多啲資源同埋投資喺嗰個車務嘅嗰個表現同埋個維修方面啦。咁、 嗯、 我覺得就係要一個咁樣嘅機制去驅動啦。因為其實作為一間上市公司咧，佢自然就有一個好強嘅驅動力去留意翻或者係去改善翻佢財務方面嘅表現啦，即係盈利啊或者係嗰個效率啊。咁、嗯、但係點樣？在車務方面，因為其實最終港鐵公司存在的一個意義，它不是作為一個普通上市公司嘛，它存在的意義是為香港做好個鐵路的營運安全可靠。那怎樣有個機制可以推動呢？那我覺得現在是很明顯去到今天是不夠的，因為以前很多的一些減款的指標和手段呢，對於它來說去到今天已經太容易做得到了。那是的，所以真的全盤真的要重新去檢討和考慮怎樣更加有效地令到管理層可以加強車務的表現和投資。 嗱，张欣宇呢件事，今次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将军澳线啦，咁都令到将军澳线就一度系延误咗大概四小时啦，咁都令到咧好依靠铁路嘅将军澳区居民咧，咁其实都带嚟好多嘅不便啦。咁嚟紧咧，政府话要规划呢个嘅将军澳南延线啦，咁就将康城嗰条嘅线路咧就延长向南咧，去到将军澳嘅137区啦。咁嚟紧咧137区可能会住上就系过100,000嘅人口啊，咁你又覺得即如果是出現了事故，而是呢個嘅將軍澳嘅居民係咁依賴呢個鐵路嘅時候，而嚟緊又仲要多啲人口，應該點樣處理咧呢個問題？ 係啊，其實即係而家將軍澳區咧，佢真係非常之依賴呢個將軍澳線嘅。例如我今朝其實我都去現場去了解情況啊嘛，咁、 嗯、 我都係塞咗好耐車先可以入到去將軍澳站嗰個地方啦。咁、嗯、都見到出嚟或者入去嘅車流都係排曬長度。咁、嗯、我相信嚟緊嗰個將軍澳藍田隧道通咗車之後咧，就會改善少少啦，起碼多咗條路，唔使完全依靠將軍澳隧道出去啦。咁包括今次政府嗰個三鐵三路當中咧，亦都係話喺將軍澳區咧再加到條隧道，可以令到佢可以出到嚟，即係其他嘅區。咁我覺得整體上係嘅，即係要考慮一下，即係呢一個區，我哋即係嗰個設計上要 resilience， 即係當你出現咗一個 failure 或者一個逆事故嘅時候，咁你點樣有其他嘅方向或者有其他嘅方法可以俾啲人係可以出到去咧？咁係啊，即係尤其係你其實你將軍澳線再延長咗之後咧，變咗。你更加多人會依賴個鐵路咯，咁啊，其他嘅一啲即係尤其喺將軍澳區一個咁樣嘅地理位置，你點樣將嗰個其他嘅道路啊個接駁或者係個替代性係加強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規劃上要考慮嘅。 但係聽頭先嗰個聽眾講咧，就話其實新路都冇用，因為佢嗰個巴士嘅路線係唔夠喎，或者個班次係太少啊，即係冇善用到新嘅路啊？你覺得點睇啊？呢樣？ 嗱，我諗呢個就係通車，即係嗰個條路通咗初期啦，咁相關嘅巴士線路，咁一定就好少話通車之初期就已經好完善或者係好完成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要加強嘅方面啦，即係尤其係考慮嘅時候就唔可以考慮啱啱夠，即係啱好夠用呢個咁樣角度，而係話其實要考慮到有個 resilience 嘅一個因素存在啦。 好，唔該曬張宇，多謝你啊。 好，两位主持。 张欣宇就是立法会议员，他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的副主席来的。咁亦都要睇睇咧，嚟紧究竟港铁咧就住呢件事件咧系个调查结果系点样啦。咁政府亦都系对于呢件事件咧系表示关注啦。咁就系亦都要求咧系港铁咧就系去到就住呢件事件咧就系去到彻查嘅，同埋咧就系采取可行措施去到确保咧铁路系安全可靠啊。听听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排到去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认为系两地金融服务业融合嘅挑战，有需要小心处理。陈茂波又话，对于大湾区开放嘅政策，一直同内地保持正面嘅沟通。香港要说服中央政府，亦都需要同地方政府商讨详情。认为定期公布进展并唔系最理想嘅做法，但强调会努力去推动保险业喺湾区进一步开放。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19518点，升842点，总成交金额是2229亿8000几万。恒指夜期12月份报19486点，跌44点，成交3100几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14蚊，升18蚊；阿里巴巴92.65，升7.85；美团174.3，升6.3；盈富基金19.57，升8毫；中国平安52.95，升6.15；恒生中国企业67.78，升3.26；快手63.65，升3.65；中国移动53蚊，升1.65；京东集团241.6，升24.4；小米集团11.5，升1.38。五大升幅股份：信能低碳、平安好医生、时代伦理、赛生药业、国药科技股份。五大跌幅股份：智行集团控股、华美乐乐、浩文控股、新焦点、富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4，日元135.34，瑞士法郎0.937，加元1.343，人民币6.96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港金系报1666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4.58美元，卖出价1795.12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东行龙尾排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而

楊立文啊，呢一次想同大家傾下香港嘅經濟狀況啊。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今日就出席咗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啦，講咗香港嘅整體經濟嘅最新狀況啊。咁都講到話咧，就係話而家香港嘅經濟啦，喺第三季咧就再度惡化嘅。咁本地嘅生產總值咧就係按年收縮4.5%，經季節性調整之後咧就按季下比較咧係按季比較下跌2.6%，而今年头三季合计咧，经济系按年收缩3.3%嘅。咁啊，司长陈茂波就预计咧，今年嘅经济咧将会收缩3.2%。咁亦都讲紧咧，就系呢个嘅嚟紧嗰个嘅财政状况啦，政府嘅财政状况啦，因为都讲到话股市、楼市都疲弱啦，印花税嘅收入咧比预期减少啦，亦都令到咧系地价收入咧系受到影响啊。加上咧就系今年啦，先后推出过保就业啦，同埋一啲嘅防疫嘅开支啦，咁所以咧就预计会出现咧高达1000多亿嘅赤字，咁啊远高于咧就系对上一份预算案所估算嘅563亿嘅入啦门。 系啊，根据财政司长今日喺立法会嗰个嘅报告咧，就今年啊，即系话2022-2023年度嘅财政状况咧，整体即系政府嘅财政状况咧，都唔系好乐观噶啦吓，因为除咗自己即系受呢个疫情影响啦吓，同埋即系外围嘅好多嘅因素影响咧，即系嗰个入不敷支嘅情况咧，都会几严重嘅吓，因为年初嚟讲咧，财政司长就曾经预测过今年嗰个预算案咧系会嗰个嘅赤字咧大概即系500多亿啦吓，咁但系根据而家即系已经即系过咗即系差唔多大半年啦，咁即系估计啊，即系都要超过成1000亿嘅即系财政赤字嘅，咁但系当然啦，就根据比较远少少嘅估计咧，就2023年以后咧，即系嗰个赤字咧就会慢慢系即系会减翻低啦吓，咁咧就然之后嗰个财政储备咧亦都会重上翻，即系未来嗰几年咧系重上翻即系10000亿嗰个嘅即系水平嘅吓。咁但系咧就即系财政司长都讲咗好多即系严峻嘅即系因素啦吓，即系头先都讲咗话即系嗰个印花税系会减低咗啦，卖地都少咗啦，印花税包括賣地同埋即係證券嗰個印花税啦，咁即係股票即係市場亦都唔係即係咁蓬勃嘅時候咧，即係呢兩方面嗰個印花税都係減低咗嚇，咁咧就而且即係嗰個即係賣地嘅收入亦都係即係減少好多嘅，即係原本咧預算咧係有1200亿嘅即係賣地嘅收入啦，但係而家首五個月咧只不過係172亿啫，咁就算你話加倍咁，即係到年尾咧都冇可能係即係可以係達到預算嗰個嘅即係賣地收益咯嚇。 嗱咁我哋咧就嚟緊啦嚇，咁財政司司長都講到話咧。今屆政府嘅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咧，將會喺出年嘅2月22日發表啦。咁亦都咧係政府即將開始去到諮詢社會各界嘅意見啦。咁所以喺呢個嘅經濟狀況同埋咧而家呢個政府嘅財政狀況底下，嚟緊嘅預算案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嚇？咁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嗱，頭先都講啦，咁上一份嘅預算案咧，咁政府就推出咗保就業啦嚇，咁亦都係。預算案之後啦，又推出咗保就業啦，亦都係有好多嘅防疫開支啦，咁但係就見到而家嗰個經濟狀況咧，都仍然係即係相當之疲弱。咁講緊就係全球嘅需求放緩啦，外圍嘅環境轉弱啦，咁都令到香港嘅經濟咧面臨好多嘅挑戰啊。咁嚟緊咧，究竟大家譬如都希望財政預算案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嘅咧嚇？點樣可以去到叫做扭轉而家嘅經濟嘅弱勢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呢個電話旁邊咧就係我哋請嚟一位經濟學者，就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李兆波你好。 你好，卢宇光，你好，杨立木。 你好，李兆波。 先同你倾下关于香港嘅经济近况先啦，吓咁啊，而家就讲紧第三季咧，咁啊，嗰个嘅实际嘅本地生产总值咧，按年收缩4.5%，头三季咧就系收缩3.3%。你又点样去分析咧当中嘅因素咧？就系咪同一啲嘅外围嘅环境有关系咧？ 嗱就內外都有啦，外圍嘅環境我哋睇到依家歐美嗰邊咧，其實都高通脹嘅。咁另外咧就我哋嘅港元都係強勢嘅。咁港元強勢嘅話咧，變咗我哋啲輸出嗰啲服務啊，都係比較貴嘅嚇。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哋自己嗰個嘅檢疫嘅政策啦。如果睇區內其他嗰啲嘅國家，泰國嘅第三季啊升 4.5%， 馬來西亞14.2%，仲犀利啊！新加坡1.5%，咁就日本就比較差啲，-1.2%，咁我哋收縮咗-4.5%啦。咁另外就強美元個高息咧，我哋知道而家美國加息，咁啊變咗啲商家就唔係好願意投資啦嚇。你買美債咁兩年都4.幾厘，買銀行定期存款都4-5厘咁樣啦。咁呢都對我哋經濟嗰度有幾大嘅一啲嘅打擊嘅。 其中一個因素，今日司長都喺立法會有講咧，咁就係話香港嗰個出口咧係都幾疲弱嘅情況嚇，咁就講到話整體嘅貨物出口咧喺第三季按年實際係大跌咧15.6%啊咁，咁你又點樣睇即係香港嗰個貨物出口嘅情況咧？係咪都同頭先你講即係譬如係貨幣啊，以至到加息呢啲嘅因素有關係咧？ 系啦，嗱就系我哋啲嘢贵啦，咁如果我哋即系知道其他嗰啲嘅货嗰啲嘅货币都系跌咗咯，欧罗跌吓，咁亚洲区内嗰啲相比港元嗰啲跌，因为我哋嗰个联系汇率啦，带嚟我哋有好处同唔好处，咁呢个其中一个嘅唔好处啦，咁另外啲咧就系睇到欧美嗰边佢哋都经济都比较疲弱嘅，咁就即系个高通胀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变咗咧就令到我哋个出口就比预期系跌幅系大嘅。 咁头先你都讲啦，因为疫情嗰个限制嘅关系咧，就即系我哋嗰个嘅经济嘅状况就唔系几健康嘅。咁但系咧，就我哋嗰个情况都好受即系内地同我哋开唔开呢个免疫即系通关嗰个问题啦。咁最近有少少嘅利好消息咧，已经即系个股市都即系个反应都好大啦，即系香港已经吓。咁你觉得即系嚟紧呢一年，即系大家都预期即系内地即系嗰个通关有啲希望嘅，咁你对即系最出年香港嘅经济系咪有一个比较好嘅良好嘅影响咧？ 我自己就覺得嗱，即係越快同內地有一個真係真真正正嘅通關，可能即係嚟頭頭嗰陣時可能啲小規模啦。咁希望就係話陸陸續續，譬如去到三月咁，因為啲人都講等咗好耐嘅啦，次次又等兩會又呢個冬奧啊，乜嘢都 係啊係啊， 咁樣都未有嚇。咁即係一個巨規模嘅通關嘅話咧，呢啲嘢就立竿見影嘅。我對出年咧就唔係悲觀嘅。如果你話喺第一季以後，我哋有啲比較正正式式嘅通關同國際接軌活比較正常啦，咁嘅話咧，咁跟住嗰啲利好嘅嘢就會嚟嘅嚇，咁但係就喺呢段時間其實都幾痛苦嘅，咁我諗係盡量減低個痛苦期咧。我哋其實好多嘅商界嚇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嘅，我哋見到有啲嘅執笠嘅又執。有啲就雖然話失業率你見到嚇唔係太差喎，但係其實咧薪酬嗰度未反映嘅，你見到有啲打工仔其實咧就佢哋賺取嘅人工係比以前少咗好多嘅。 係 嗱，睇翻咧就係、是、政府咧今年都係發放咗消費券啦嚇，咁、都令到咧第三季嘅私人消費嘅開支同舊年咧都只係即係冇乜變動啊，即係講緊可能係打個和啫咁。咁嚟緊啊，即係其實你覺得又有冇需要繼續派發消費券呢一類嘅措施去到刺激消費呢？ 嗱，就係嗰度喺到喺 GDP 嗰個其中一個私人消費開支嗰度冇增冇減，咁但係睇另一邊咧，就最近出嗰個零售消費額咧就比預期好嘅，都係有少少令我有少少意外嘅。咁但係嗰個咧就咁樣，就消費券係有啲影響。因為十月嗰陣時係派咗一筆錢噶嘛，咁派咗呢一個嘅3000蚊啦嚇。如果你係用嗰個嘅即係八達通以外嗰啲咁嘅支付工具，咁啱啱九月尾嗰陣時有個新嘅智能電話推出咧，我覺得係呢個原因。咁所以嗰個數字就唔係話好大，即係有好好指標性。咁但係咧就即係睇到個消費券係有作用，但我自己咧就唔係太主張 來年就再派啦。因為呢如果係話同國際接軌啊、內地通關嗰啲呢係、 嗯、 做到嘅話呢，咁就唔需要做呢樣嘢。雖然啱你睇過話預算案係二月底到咁公布啦，咁咁、 嗯、 其實呢幾個月可以有一啲好大嘅變化嘅。咁會唔會農曆新年前有啲利好嘅啲消息呢？今年農曆新年就係比較早嘅，咁、 嗯、 農曆新年完咗之後都仲有幾個禮拜先至係個預算案。咁如果你早啲公布嗰啲利好嗰啲嘅消息嘅話咧，咁就可能唔需要用一啲咁大嘅一啲嘅咁大筆嘅錢嚟到個刺激個經濟，因為始終一樣嘢都係短期嘅啲措施嘅，最重要都係靠我哋嘅宏觀經濟咯。仲有就即係政府亦都應該中長期去檢討翻咧，啱你哋都有介紹翻，即係佢嗰個收入個基礎啊，即係你係定係靠買地啊，呢、這個股票物業印花税，今次就大件事就係樓股皆跌，最近個股市升翻少少，但其實都低嘅，咁你變咗我哋個收入咧。就好彩我哋有以前有啲儲備頂住，如果我哋啲儲備唔得嘅話咧、嗯，其實都幾麻煩嘅。 係，咁其實係咪即係政府都應該喺嚟緊一次嗰個嘅即係預算案裏邊係多啲即係大膽少少，係做一啲開源嘅一啲措施咧，嗰啲動作咧嚇、啊，即係有某啲税都要增加翻啊，或者係開徵新嘅一啲税項先至可以即係結構性地可以即係改善到我哋嗰個財政嗰個狀況咧。 嗱、这、呢個咧就好爭議性，我自己比較贊成嘅，經濟好嗰陣時係加税嘅，但係咧香港好得意嘅就係、是、經濟好嗰陣時咧就派錢，經濟又派錢，咁即係永遠咧都沒完沒完沒了啦。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如果加税，加啲咩税咧？你話商界嗰度嗰啲咁嘅增加呢個利得税，令到我哋嘅競爭力就大大削弱啊。另外就我哋睇到嗰、那個全球最低税咧嗰樣嘢將會推行嘅，咁、對香港都有一定嘅打擊。我自己反而就覺得咧，就積極啲去即係做一啲嘅投資，譬如咧雖然新加坡最近大馬石投資喺嗰間 FTX 度損失咗20亿啊，咁港姐，咁但係佢嗰個係好積極嘅，佢一個好積極嘅投資咧。22,000亿嘅资产上下啦，港币咁每年嗰个回报都近年都8%，咁即係有成1,600亿，1,600亿已经係三块我哋旧年地王嘅价钱啦。我哋冇可能年年都买地王，所以我觉得应该用即係喺呢一啲嘅比较结构性同埋策略性嘅嘢嚟去做囉。咁你赚人哋嘅钱就好过你自己，你抽税可能就係、是抽返自己呀，或者係减低自己削弱自己嗰个嘅竞争力囉。咁、我哋喺嗰個税制嗰度真係即係蹉跎咗20年，回歸之後應該要檢討下，即係話用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稅率，可能唔同行業用啲唔同嘅稅率咧，吸引多啲外邊嘅公司嚟嚇製造就業啊嘛呢一個。 你又点样睇楼市呢？因为今日司长都讲到啦，咁其实嗰个楼市嘅交投咧系淡静咗唔少啊。今年嘅7月至到11月咧，嗰个住宅成交咧就系平均每个月咧就系3,500宗啦，就低过上半年平均4,200宗一个月嘅咁。咁亦都见到咧个整体住宅楼价咧亦都系由6月至到10月咧系下跌咗8%嘅咁。你点样睇呢个楼市嗰个嘅走势咧？ 仲會有機會跌嘅，個原因都係美國嗰邊個息口啦，咁息口帶嚟兩個，一個就貸款嗰啲做按揭嗰啲增加咗佢嘅負擔啊，大家都感受到啦，即係以往你 H 嗰、那個銀行同佢拆息係好低嘅，銀行同佢拆息好高，已經退到封頂嗰啲啦，好多嚇，咁啊感受到。另一個就係啲就係、是、要嚟做買樓收租嗰啲咁嘅投資者咧，就發覺咦，我喺銀行定期存款乾走淨腳4-5厘，我點解要？突然之間買樓，我俾咗啲印花税俾政府，要隔好多年先至回本，咁佢呢樣嘢會 hold 住咗，咁令到嗰個樓市你見到，無論係即係自住嘅個投資嘅話咧，都係佢會三思嚟做呢樣嘢啦。咁冇暫時冇乜承接噶啦。 咁但係財政司長咧，就有人問到佢，喂，咁你會唔會撤銷嗰啲即係樓市辣椒啊？咁佢又話啊，暫時又話冇條件去撤銷咧辣椒，因為咧嗰啲辣椒咧就為咗即係確保即係想買樓嘅人咧，即係買到樓啦咁，但係我見到而家即係個預測，即係嗰個樓市嘅供應咧，即係私人住宅，因為都唔少嘅喎嚟緊嚇。咁其實係咪仲有需要維持住嗰個辣椒？你哋覺得？ 我覺得 咧嗰個 SSD 就可以取消嘅，所以嗰個係俾炒家。咁當然都有説法話唔係喎，突然之間取消嘅話，啲人咧突佢應該本來未賣得嘅，因為俾人鎖住咗啊嘛。咁你依家就突然之間就掟曬出嚟，但係我覺得嗰個經即係、就是、個宏觀經濟會係做個調整嘅。當嗰個樓價跌到真係好吸引啦，咁當然亦都要睇翻個息口嘅走勢啦。咁你發覺咦係買樓收租咧係嗰個回報係高過你個銀行定期存款高過美國的呢個國庫券嘅話咧，咁就會掉頭回升啊！但係呢一樣嘢咧，都係 有牌啊， 有牌。我諗起碼要過多半年，所以咧可能即係政府要收集多少少數據啦。但我覺得亦都係嘅時間有少少退場嘅嚇。咁嗰個樓價其實依家啲跌到都叫做幾吸引嚇。咁因為再跌落去由某代理行嗰個二手樓價指數跌到146度，係97年通脹後嗰個價格嚟嘅，即係你將97計翻通脹146，咁其實咧就都仲有啲距離嘅，但係大家跌到嗰陣時候都幾慘烈下嘅啦。 咁啊，我都想同你傾埋通脹啦嚇，因為咧就司長亦都講到話咧，七月至到十月嗰個通脹率咧就係1.8%，今年頭十個月咧就平均係1.7%，亦都預計今年全年嘅基本通脹咧就1.8%嘅咁。嗱，近期我哋都見到唔少嘅公用事業係加價啦嚇，交通工具啊或者係燃油啊等等呢啲都有加價啦咁。咁你點樣理解呢個1.8%咧？對於香即係當然啦，有環球嚟睇咧，好多地方個通脹咧都非常之犀利。香港嘅通脹1.8%，你又覺得呢個水平如何咧？ 啊！呢個好低，就算係升到3%咧，我覺得個問題都不大。但係對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嚟講咧，佢哋就比較痛苦啦，因為佢哋多一蚊就多一蚊，少一蚊就少一蚊啦。咁如果啲通脹係話比較高嘅情況，三文唔係好高，但係真係有需要嘅嚟幫下嗰啲人咯。因為咧通脹，我哋最主要即係我哋嗰幾個部分，一個係租金啦，一個咧就係啲食品啦，我哋只要外出用錢啊，同埋就係即係買嗰啲食物啦嗰啲咁，租金都唔會點升噶啦。交通佔嗰啲好少嘅啫，所以應該你話如果通脹係對某啲嘅部分嘅人係有打擊嘅話，咁針對性就幫佢啦。整體上面嚟講就應該個影響唔係咁大。咁嗰啲公共事業，我又覺得佢都要有一啲嘅合理嘅回報嘅，都咁耐都冇加咧，咁我覺得就都可以加下。同埋最重要嗰樣有好多人坐地鐵噶嘛，咁地鐵咧就港鐵係政府嘅大股東，佢隨時可以用一啲嘅行政，即、就、係、是、用一啲政府自己嗰套嘅方法咧嚟都係處理嗰啲票價嘅問題嘅，例如有一啲嘅補貼啊，例如咧就係咪交通津貼啊嗰啲咁樣咯。 好啊，吓唔该晒李兆波， 多谢 你啊， 咁 讲。 O K， 好。 李兆波就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嚟噶。咁啊，杨立门啊，所以都听司长所讲咧，咁而家香港经济都冲，即系有唔少嘅危机啦、挑战啦，吓、咁究竟嚟紧啊预算案有啲乜嘢可以咧系到即系对症下药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 存在乜嘢人权问题？任何外部勢力無權干涉，包括日本在內一些西方政治勢力蓄意炒作所謂人權問題，圖謀以此牽制中國發展，這種做法不得人心，不會得逞。發言人說，日方至今未能徹底反省歷史，國內還有諸多人權問題懸而未決，根本沒有資格對他國人權狀況指手畫腳，更無權以所謂西方價值觀給他國充當教師爺。中方嚴正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利用人權問題進行政治挑釁，避免對中日關係造成進一步干擾。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下晝本港各區氣温較尋日低3至5度。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情况，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告示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轮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嘅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沙田出口，而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都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啦，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三铁三路有将军澳油塘隧道，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雅文宇。 究竟点解要去油塘呢？油塘是一个好细的社区，已经是相当逼爆。 运输署助理署长梁世豪， 我哋是可以理顺翻一啲依家道路嗰个接驳嗰个安排，咁、系有机会咧可以系顺带咧系改善翻个交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香港经济嘅最新状况。今日杨立门啊，我哋头先都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今日就出席咗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嘅会议啦，就讲到话咧，今年头三季嗰个嘅经济按年收缩3.3%啊，亦都预计今年嘅经济咧将会收缩3.2%。咁嚟紧咧就系、是、好快咧就喺下年嘅2月22号啦，咁就会啊陈茂波司长咧就发表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啦，咁亦都即将会去到咨询各界嘅意见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去到应对而家个经济状况？ 香港一般的市民呢就都听到财政司想讲关于即是政府的公共开支那个的赤字的、但呢就这个赤字呢似乎就不是一个结构性的赤字来的。刚才即是李少波都分析，即是到出年呢他对那个经济的展望呢都不是太差的。咁、就反而一般市民呢就会觉得即是最切身关系的呢都是依出年会不会都有另外一轮的即是保就业嘅措施咧，咁樣或者係再派發呢個消費券咧，咁佢哋都比較擔，即係關心呢兩樣嘢。咁但係當然呢兩樣嘢就即係呢一年嚟 以嚟咧，就即係令到政府嗰個嘅公共開支咧，就即係膨脹得好犀利嘅嚇。咁、就係一啲所謂逆周期嘅措施啦，或者係啲抗疫嘅即係補貼啊咁樣啦嚇。咁、因此咧就呢、這個財政司長咧就對消費券就好似有持開放嘅態度嘅，不過咧就保守而不似乎佢就好似閂一道門咁樣啦嚇。咁、呢個即係要睇一睇即係有關方面係點樣研究落去咯。 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這個時間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有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黄元山，黄元山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都讲讲咧，就系而家嗰个嘅财政状况咧，咁香港咧都系经济状况咧都好受住外围嘅环境咧所影响啦，以及咧就系嗰个疫情嘅防控嘅影响啊。咁但系即系嚟紧嘅而家个经济见到可能系今年个预测就会收缩3%+啦。你觉得预算案有冇需要去做一啲嘢去到刺激翻香港嘅经济咧？ 我觉得嗱，即系如果讲好似预算案咁讲咧，佢刺激经济都系有即系短期啦，同埋即系中长期。咁中长期就即系喺嗰个施政报告或者即系未来嗰、那个预算案里边咧，都着墨唔少啦，就系点样去提升嘅新兴产业啦，提高整体嗰个竞争力同埋生产力啦。咁短期咧，其实当然系一个非常之困难嘅一个取舍啦，就是因为我哋而家短期嗰个嘅无论系外围嘅经济环境啦，咁欧美又好，内地又好，咁都系对香港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啦，咁再加埋咧嗰个息口嘅走势啊，大家都知道嗰啲问题啦，咁所以短期嚟讲咧，我相信无论系整体嘅经济啦，政府嘅收入啦，都係有一個好大影響。咁至於即係佢能唔能夠再喺即係而家已經緊絕嘅財政嘅情況底下，再能夠喺短期裏面做一個所謂嘅財政嘅刺激嘅措施，我相信係要即係再做一啲多啲嘅研究先至能夠去判斷到啦。 即系你觉得有冇需要，譬如话系再做一啲嘅企业嘅借贷啊吓，或者系任何嘅方法去到叫做推动翻，或者系做多一啲，譬如系国际嘅盛会啊，去到推动香港经济咧？ 嗱，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最终系要即系能够扭转个经济，正所谓即系长贫难顾啦，咁所以必须系要即系。无论是对一些即是竞争力较弱的产业能够帮他升级转型，又或者开发一些新兴的产业，咁呢啲呢都是要去做啦。咁所以我相信呢，即是一定无论是短期嗰个用的钱呢，其实我哋希望呢就短期的钱既能够带动一个所谓社会的效益，亦都是最好呢最理想呢就是能够带返一个所谓的长远的财政收入，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政府现在使了的钱能够是将来呢是会赚到钱的，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无论是他做一些基础建设啦，无论是修条起路啦，无论是拓展新市镇啦，无论是就算是做一些所谓抢人才招商引资的一些经济诱因呢，最终使了这些钱呢是能够将来会带动一些新的经济的创造啦。咁你有新嘅經濟創造，自然就會帶動新嘅税收啊，新嘅經濟嘅動力啊。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做投資，就唔係開支。咁所以如果我哋睇個財赤，頭先你講啦，今年係會有財赤啦，但係即係財爺都講咗1000億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所謂結構性，即係話未來幾年都會繼續係使得錢係多過賺嘅錢啦，即係收到嘅錢啦，即係支出大大嘅收入。咁就好睇嗰個所謂開支呢，究竟係一個所謂財務嘅投資，即係話你使咗錢呢將來會多啲錢返嚟，淨係呢其實係使咗錢只不過呢係帶一次性嘅，係可能會帶動一啲社會效益，但係呢長遠嚟講呢係會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政府嘅財政係帶唔嚟一啲新嘅收入呢，呢啲係需要去我自己覺得呢係需要去分開嚟睇囉，一啲係能夠帶動長遠收入嘅投資啦，一啲係唔能夠带动长远收入的开支咯。 系嗱，你头先都提咗两种，即系可以带嚟长远收入的即系投资啦，一个就是基建啦，另外一个就是即系开放，即系开 即係發掘啲新嘅產業啊等等啦嚇。咁頭先即係我哋訪問阿李兆波即係教授咧，佢都講咗一個就係類似即係新加坡嗰個大馬石嗰個嘅即係投資即係主權投資基金即係嗰樣咁樣嘅嘢。咁今年其實嗰、那個施政報告咧都好似暗示有少少關於呢個咁樣嘅意念，但係似乎就唔係啦嚇，即係唔係真係新加坡嗰個類別嘅一個咁大嘅大型嘅投資公司。咁你覺得呢一種咁樣嘅投資係即係香港值唔值得去考慮去做咧？ 啊，咁你就其實學你話齋咧，即係喺施政報告佢係公布咗將本身幾個嘅喺未來基金嘅基金將佢組合，再加一個新嘅錢落去，去做成類似咧，即係嗰個所謂港版嘅大馬石啦。咁呢、這個咧就點？呢、這個係當然即係都係歡迎嘅，即係話我哋香港能夠動用我哋嘅公帑去支援一個新興產業嘅一個即係推進啦嚇。呢啲即係如果冇咗政府嘅錢，可能即係私人嗰、那個資金咧就未必能夠好有效咁樣去敲動啦，或者即係牽動啦。咁呢個係做咁，但係當然啦，就所有同投資其實同所有投資都係一樣。無論我哋講緊頭先你講嘅港版大馬石又好，無論係講有其他好多嘅措施，我哋而家咪推進緊一個所謂嘅新興產業嘅發展啦。即係無論我哋之前有講過話，我哋用咗1500億啦，已經去推進呢、這個創科產業咁先算啦。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嘢，即係包括我哋做嘅新田科技城，包括做其他嘅鐵路啊等等，係支援呢啲嘅興建咧。其實嗰個投入會係繼續係會好大噶嘛。咁所以點樣能夠去計清條數就係、是、喂，咁其實嗰啲新興嘅產業所帶嚟嘅產值佔 GDP 嘅比例，譬如係要10%多，先至能夠咧去你叫 justify 能夠去計翻好嗰條數。就係話嗱，假設咧，如果佢係 GDP 嘅10%，咁咪3000億咯。每年3000億嘅話，税收咁咪會有幾百億嘅税收，咁咪能夠去長遠嚟講咧，都係圍到條數嘅。但係如果唔能夠即係你長遠最終能夠計到個產值係圍到嗰條税收條數嘅話咧，而家嗰啲投入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咧係就變咗係一個即係唔夠財務回報嘅一個開支咯。咁所以啲數，我覺得就係要計清楚咯。 好，其实就财政司长咧就同埋我谂好多即系学界嘅人士咧，对出年嗰个财政状况都唔系太担心嘅。尤其是系如果真系即系内地同香港真系有正式嘅即系通关嘅安排咧，就肯定系对个经济有好大嘅刺激作用啦吓。咁但系睇翻即系环球，因为香港都系一个好开放型嘅经济啦，咁你好多出口即系都即系冧咗好多啊香港吓。咁就即系主要可能系因为即系外地即系嗰个嘅需求系即系萎縮咗啲啦嚇，同即係嗰個幣值啊，同埋即係嗰個加息個周期一路仲未完啦嚇。咁你覺得出年即係呢兩個咁壞嘅因素，即係會係咪會再持續落去？你而家又仲打仗都未有苗頭，即係幾時打完啦嚇？咁即係歐洲、美洲呢啲大嘅即係越傳統嘅市場啊，即係我哋出口嘅市場，似乎嗰個需求就會真係會萎縮好多喎，係咪啊？ 即係我帶翻我之前即係做即係經濟分析嘅頂帽落嚟睇嘅話咧，我就即係當然冇人有水晶球，不過咧我就偏係悲觀嘅。咁對個經濟發展係悲觀嘅。個原因就係因為頭先你講嘅種種原因啦。但我再補充多句咧，就係、是即係由於我哋個貨幣政策咧係直接輸入即係美國嘅貨幣政策啦。咁佢嗰個通脹係8%。我哋個通脹係我哋係低嘅，咁所以我哋佢係用一個對抗8%通脹嘅相適應嘅緊縮貨幣政策，去令到將佢個通脹打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變相係引入咗佢緊縮嘅貨幣政策，但係我哋冇同樣嘅通脹咧，但係我哋要承受同樣嗰個經濟收縮嗰個嘅效應嘅話咧，其實對我哋嗰、那個衝擊係大嘅，咁、所以即係當然谷底就自然會反彈嘅，咁但係就係話究竟我哋喺谷底掙扎上嚟嗰陣時候面對嗰個嘅阻力有幾大啦？咁我自己對嗰、那個，所以因此對個經濟增長、對經濟嘅財政嘅收入，我係比較悲觀啦。咁、但係亦都調翻轉嚟講咧，如果你睇翻條數，大家知啦，即係過去幾年嗰、那個經常性嘅開支啦，特別譬如舉個例子咧，大家都知嘅就係、是過去幾年社福嗰個嘅 開支係嘛，即係增長七成， 增加 咁呢個係增長七成嗰個係恆常性嘅開支，經常性嘅開支。咁呢個咧你點樣去維翻呢啲數咧？我覺得係系并不容易，好大挑战。 问翻你作为即系议员嘅身份啦，咁啊头先都讲咧，就而家香港系有即系预料啦，今年全年嘅通胀就1.8%啦。咁你觉得嚟紧啊？用仲有冇需要去到，譬如派消费券啦，以及咧就系就住呢个通胀嘅环境，去到帮市民抗通胀咧？预算案应唔应该有呢啲措施咧？ 即系市民嗰、那个头先你讲抗通胀，就系其实好睇。究竟我哋嘅收入能唔能夠去增加同我哋嗰個所謂生活成本相適應嘅增加啦，咁即係話調翻轉嚟講咧，即係當我哋收入頭先講咧，即係因為大家整體經濟差嘛，咁所以收入都唔方會增長得好啦，咁、所以嗰個所謂嘅即係生活成本所帶嚟嘅壓力，雖然我哋冇美國咁高，咁但係咧都係仍然會即係會負擔大咯，咁所以你講得啱嘅，即係而家我哋所面對嘅問題咩問題呢？就係我哋整體經濟，無論係政府嘅收入，無論係我哋市民嘅收入，無論係企業嘅收入，冇一個收入係增長得好嘛。今年增長得唔好，下年都未必增長得好嘅時候，就算通翻關，而家唔係就係講緊因為而家係。即係各行各業唔係淨係通關嘅問題，好明顯就有其他嘅一啲經濟宏觀經濟嘅因素係改變緊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就係而家除咗係嗰個所謂成本上升壓力，最重要係個收入不增或者收入減少或者負增長、負收入嗰個壓力。我諗呢樣嘢咧，如果解決唔到咧，就先至係最根本嗰個問題。即係嗰呢個問題就唔係能夠係一時三刻透過。即係所謂派錢啊，呢啲當然係舒緩，係有幫助，係應該值得去討論研究啦。咁但我諗嗰個好明顯就係根本就嗰個問題，就係話我點樣令到成個大家點樣令到成個香港各行各業，無論係政府，無論係個人，無論係企業，都能夠增加我哋收入。咁我諗呢個先至係先至能夠應對即係開支嘅一個最固本培元，大家亦都最合理嘅方法。 OK， 好，唔该晒黄远山，多谢你啊， 唔该你。 系黄远山就系立法会议员，佢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头条，一齐关注啦！2022菠萝科学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今朝早，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关于今朝早嗰个嘅港铁将军澳线嘅事故啦。咁、那、嗰个最新嘅发展咧就系机电署咧就要求港铁咧就尽快查明事故嘅原因啦，并且喺三日之内咧，即系讲紧唔迟过12月8日咧，就住事故咧去提交初步嘅调查报告，以及咧喺2个月之内咧完成整个调查咧，以及系提交详细嘅调查报告噶。嗱，另一宗要机电署关注嘅事故咧，我哋一阵间会嚟紧就会讲下咧，就系关于咧一栋工业大厦嘅升降机缆索断裂嘅事故啊。咁机电署咧早前就讲公布翻咧，就喺12月1日咧，咁喺葵涌金德工业大厦咧就发生咗一个升降机缆索断裂嘅事故啦。佢哋就系收到咧就系承办商嘅报告啦，就话呢栋工业大厦咧其中一个升降机发生咗事故。咁机电署嘅初步调查就显示咧，升降机嘅机箱咧就卡喺升降机嘅井道入边，咁而咧驱动机箱嘅缆辘咧仍然系转动，于是咧就导致到升降机4条悬吊缆索咧系断裂嘅。咁啊都好彩，咁啊升降机嘅安全钳咧就发挥咗作用啦，将呢个机箱咧就停喺八楼层站嘅位置。事件中咧系冇人受伤嘅。咁而呢个嘅升降机事发之后咧，亦都系停止咗运作啦。咁但系要睇翻咧，其实呢部嘅升降机咧。冇几耐之前咧，先至做过检查啫，咁就喺11月14日 就做过年检嘅，咁即系话距离事发咧就系、是、差唔多系半个月嘅时间嘅啫。咁而呢部升降机咧就系1982年生产嘅，咁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佢系冇配备一个叫做障碍开关器啊，开关掣啊，咁呢个装置咧可以防止呢个悬吊缆索同埋缆辘咧出现咗机箱或者即系对呢个重装置移动受阻嘅时候过度磨损啊。咁其中一个咧机电处咧就建议要优化升降机工程嘅项目之一嚟嘅咁。咁啊嗱，其实就而家好多嘅好多嘅大厦啦，无论系住宅又好，今次出事嘅工业大厦都好。好多升降機其實都有呢個老化嘅現象噶啦，咁其實有都會唔會擔心有呢啲嘅事故發生咧嚇？楊立滿 係啊嚇，咁啊當局就話咧，為咗即係保障嗰個公眾安全咧，就機電處咧已經係即係即時檢查咗有關嗰間大廈裏邊咧，仲有九部呢個所謂富士達嘅升降機嘅，咁啊證實咧全部都係安全運作嘅狀態嘅，處於嚇，咁咧就會繼續調查個事故嘅成因啦嚇，咁咧就亦都要求升降机嘅保养承建商咧，系喺七个工作天之内咧，系提交报告嘅吓。咁与此同时就我哋都知道，即系政府其实都有一个叫优化升降机即系资助计划嘅吓。咁咧就亦都火拍，政府系火拍咗，即系市区重建局咧系推行呢一个有成45亿。嘅資金嘅一個優化升降機嘅資助計劃嚇，咁咧就目標咧就係為8000部呢個升降機咧進行優化嘅工程，去提升舊式升降機嘅即係安全水平嘅嚇。 嗯，咁好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呢啲旧式嘅升降机嘅安全啦。咁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一位工程师同我哋讲下啦。咁有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嘅前主席司徒嘉成啊，司徒嘉成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头先都讲咧，今次升降机嘅事故嘅成因咧就系、是。叫做缆索咧断裂啊，系因为咧佢系卡咗喺井度啦，咁但系咧就个缆辘仍然转动，就导致缆索断裂。呢度可唔可以请你讲多少少嗰个嘅成因或者嗰个嘅理论系点样啊？ 系嗱，其实呢啲成裂咧，佢嗰个设计咧，嗰、那个一边咧就系、是、个裂个我哋叫个龙本身啦、另外一边咧就有个。我哋叫做聚妥嘅，咁两边咧系要嚟辅助嗰个 lift 上或者落，令到佢嗰个摩打唔好完全负重，咁而呢个摩打升降咧就装喺个天台嚟嘅，咁佢就有四条或者六条缆咧，就用一个我哋俗称嘅叫滑轮，即系一啲。带住条缆可以当升降嚟用嘅。咁而家今次发生咁嘅问题咧，最主要咧就系佢40年前嘅 lift 咧喺泥里边咧就唔需要装呢、這个有障碍嘅一个关制嘅停电，令到个摩打停咗唔再喐嘅。咁而今次。机电处嘅优化咧，亦都有提到嘅，因为喺嗰个后期，应该我记得喺2000几年嘅时候咧，就曾经有个 lift and escalator， 即系 lift 同埋扶手梯嘅一个小组去讨论点样改善呢啲工程嘅，然后出咗个优化嘅计划出嚟。咁而今次导致部 lift 会产生咁嘅情况咧，最主要个问题就系佢嗰个 lift 系喺个 lift 槽，我哋有四个喺管住个 lift 笼咧去升降嘅。咁如果你当个 lift 笼走位卡住的话咧，咁但系嗰个聚妥仍然系聚住噶嘛。咁上边嗰个摩打咧带住嗰个捆桶咧。嗰幾個滑輪咧，仍然喺度轉動嘅。咁佢喺轉動嘅時候，佢產生熱同埋產生一個磨力咧，就會夾將呢條 wire 咧，就磨到蝕曬。咁因而咧，就產生一個斷纜嘅情況出現啦。咁滑好嘅啫，就係因為佢有個制動系統咧，當佢下降嘅時候咧，就鎖定咗，咁就減少咗呢個情況發生。 嗱，由於我哋就嚟聽七點半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先嚇。 好啊， 好啊， 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發表意見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明年十月起会将四项关爱基金下的经济援助计划恒常化。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表示，恒常化之后，两项低收入照顾者试验计划的每月津贴会由2400元增至3000元，特别护理津贴的每月全额津贴会由2000元增至2500元，聘请照顾者试验计划的每月津贴额为5000元。另外，社署会在明年底推出一站式资讯网站，涵盖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提供的现有服务、照顾技巧等，亦会委托非政府机构设立24小时服务的照顾者支援专线，预计明年第三季投入运作。社署又将在2022-23及2023-24年度提供额外30个长者日间暂托服务名额，以及额外50个残疾人士日间住宿暂托服务名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头三季经济表现较疲弱，维持预计全年经济将收缩 3.2%， 但仍对未来的但仍对来年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他估计本年度可能出现千亿元赤字，重申政府必须审慎理财，量入为出。陈茂波说，目前未必合适再推保就业计划，至于会否再派消费券，他提到有研究指消费券能有效提振，但涉及公帑多，会密切留意。本港新增9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665宗输入个案，再呈报20宗死亡病例。第五波疫情至今10613名患者离世，有21间安老院舍和6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45名院友和10名员工确诊，共8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截至中午呈报3036宗个案，当中包括上周五下周到昨日的数字，涉及2577名学生和459名教职员。另外有22间学校共23班需要停止面授课7日。就港铁将军澳线早上发生的列车事故，机电工程处要求港铁尽快查明事故成因，并在3日之内就事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以及在2个月内完成整个调查并提交详细调查报告。机电处说，非常关注事故，已即时到现场调查。港铁公司需要在报告中交代事故经过和成因，即时跟进工作、改善措施和落实计划，确保铁路运作安全，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博士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要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了。 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是啊，到这个二维码入去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做得准父母当然想 BB 不迟不早出世，但有时候 BB 提早来临，和足月出世的 BB 相比，或者有机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和发展障碍。作为早产婴父母要怎样面对呢？请留意精灵一点早产婴治疗系列，逢星期三下午一点至两点，讲解早产 BB 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方法。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上個星期四咧就發生喺葵涌嘅一棟工業大廈有一個嘅升降機纜索斷裂嘅事故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嘅前主席司徒嘉誠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你好。 你好， 你好，司徒先生啊，我想请问声啦，头先你解释都好清楚啦，即系话似乎咧就系即系一啲嘅旧嘅 lift 咧系唔需要安装嗰个所谓障碍开关掣嘅吓，咁喺呢一个嘅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就虽然个 lift 即系因为佢停咗啦，即系卡住咗，就冇乘客嘅安全啦，咁但系咧就个摩打上边咧继续喺度运行紧咧，咁就拉断咗嗰几个即系钢索嘅。 降 索系，嗱，咁如果咁样理解咧，就呢、這个系咪即系必要一定有呢、這个？当然有最好啦，即系唔好即系整坏啲机器啦吓。咁、但系就人嚟讲咧，嗰、那个安全系可以保障，即系呢个意外系唔牵涉到即系人嗰个安全噶，嗬，系嘛？ 暂时，因为佢部 lift。是冇人坐的， 系啦，冇人坐啦。 咁所以， 咁就算有人坐，佢其實你頭先都講話，即係佢已經有一個保險掣係鎖住咗，嗰個 lift 籠本身係唔會跌落去啊嘛。 係 嗱，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點解即係舊嗰啲 lift 係唔需要裝呢一個即係障礙開關掣嘅咧？ 因為喺嗰段時間咧，大家都認為部 lift 喺度長此以往咁行，咁到一段嘅時間。佢就更換咗啲纜索啦，就 OK 嘅。但係有陣時物料材質嘅損蝕咧，我哋係唔可以估計嘅。所以後期嗰個委員會就要加咗呢一組系統喺度。咁其實咧，我頭先講咁多嘢咧，可能一般市民係聽唔明嘅。其實我可以簡單啲講俾大家聽，大家。就算小朋友好，大人都好，我哋都玩过拔河噶嘛。 系， 拔河嘅时间咧，好多时咧中间就有人就系绑一个绳结喺度，咁、就两边去拉，直至到个绳结过咗条横线为之准啦。 系， 好啦，咁而家咧呢两条缆索咧就等于呢条绳，两边嘅人势均力敌。你扯系左，佢扯系右。如果中间嗰度有一个即系任何一个铁嘅咧，咁呢条绳咧就会喺上边去磨嘅。 系， 久而久之咧，就会磨到咧有部分嘅绳就会断咗嘅。因为大家势均力敌啊，大家斗力啊。咁你扯嘅时候咧，中间嗰个位咧就叫向左移向右移，就会磨到嗰条缆咧喺中间自不然自己断。咁你再加两边一蹬力嘅时候。佢本身嘅伸張力咧，就會將呢條繩扯斷啦。即係同拔河嘅原理係一樣，夠力嗰個就扯過去。但係如果我喺中間嗰度加一啲木啊，或者一啲尖角嘅嘢喺度，咁大家如果勢均力敵的話咧，你 一個就扯過去嗰邊，另外又可以扯翻轉頭，咁條繩咧就喺嗰個支點咧磨來磨去， 嗯， 直至到有部分嘅繩絲會斷啦。 嗯 嗯，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多次？所謂嗰個障礙開關器其實有咩作用咧？或者嚇 嗱，那個障礙開關器咧，等於同佢嗰個我哋叫做自動制停嘅係一樣。 嗯， 點解咧？就是当它发生事故在这里转动的时间，而本身产生了一个应力出来，那个感应制就会发生作用，就会告诉个摩打听这里有东西卡住， 嗯， 就停了个摩打，即是停了电咯。 OK， 即是它不会再拉那条那条钢索， 不会再拉条缆，就停了电，停了在这里。 嗯嗯嗯。 咁嗱，而家出事呢部 lift 咧係冇呢個障礙開關器啊。咁雖然咧就即係機電署有去到資助讓一啲嘅大廈咧去到住宅大廈啦、綜合用途嘅大廈啦，去到咧優化呢一項嘅措施啦。咁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個必須優化嘅項目嚟噶。咁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你規定或者必須大家去到安裝翻呢個障礙開關制咪得咯？咁你同唔同意咧？ 但係我哋又要諗一樣嘢啦。即是说若果这个障碍开关制有些机是可以装到，有些机未必有位置给它装到的。 嗯 嗯，所以它优化的时候就有一个资助的计划。一是你是换了部 lift 的，一是就说将部 lift 去改建一些东西去能够令到它省电。 嗯， 而家嚟讲，市面上应该都仲有成四千几部呢啲，叫做冇呢个障碍制动器喺度嘅。 嗯，吓，咁你头先话未必有啲 lift 啊，有啲旧款嘅 lift 未必有位去到安装呢个障碍开关制。其实呢个障碍开关制有几大个，摆喺咩位置？点解嗰啲嘅旧款 lift 系冇地方去安装？ 其实佢都系摆咗喺嗰个摩打转动嗰个位置嘅啫。 嗯 ，OK。 又要引翻一个信号俾翻一个去到个制板嗰度， 嗯， 而令到佢当即系例如我哋嘅屋企突然间有漏电嘅情况出现，佢一跳闩晒电咁解啫。 嗯嗯嗯。咁同埋你自己认为呢一次意外？那个成因是什么呢？你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这个样东西也很难说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最主要呢，我们要真的检视到究竟那条钢缆的断裂是怎样的。 嗯， 再检视个 lift 槽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扣码是松了而导致到卡住这部 lift， 嗯， 个 lift 槽不动的。咁即係话如果我哋喺要去睇的话，一定要去睇到呢啲咁嘅证供，然后想去界定究竟点解会有呢个事情发生呢。 咁据你所知呢样嘢普唔普遍嘅呢？即係呢个咁样嘅事故有冇事前冇发生过嘅呢？ 应该係好耐好耐之前，十几二十年前应该有过一次嘅。 嗯，即系唔系好普遍或者经常性会发生嘅嘢。 唔系经常性， 即系只要你嗰，那个即系保养做得好就 O K。 冇错冇错，所以点解我哋要喺修例嗰阵时候加咗呢一个规条落去，就系咁解。 嗯。 嗱，阿司徒先生都想問埋你咧，就係其實今次咧嗰個升降機就雖然係冇呢個障礙開關制啦，咁但係出咗事故之後咧，都一個安全鉗咧去到發揮作用咧，就停咗個機箱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有啲人可能會擔心啊，自己部 lift 可能都冇呢個障礙開關制，咁其實有冇其他嘅安全措施嘅咧？ 佢有，佢呢個事故即係急煞。那個制動系統是有的， 嗯， lift， okay， 還有甚至乎現在呢開山到 lift 門呢都有三個保險制， 嗯， 山完裡面那個再山外面那個， 嗯， 直至到它山齊了給到個信號上去頂那個 lock 制，那個 lift 才開始上升的。 OK， 好啊，咁啊，请教到你都嚟到呢度先，多谢你吓。嗱，司徒嘉诚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嘅前主席嚟噶。咁啊，杨立门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咁其实就系政府火拍市建局咧，都有一个优化升降机嘅资助计划咧，就系俾一啲嘅住宅啦，以至到咧就系综合用途，即系讲紧商住用途嘅楼宇咧。可以申請去到優化他們的升降機的、有什麼人可以有資格申請呢，就譬如那個大廈是有業主立案法團，又或者就算沒有法團就是由全體業主、或者有合作社作為申請人就可以向市建局申請的了、可以我來做一些安裝的裝置呢，都是有一些安全裝置，就譬如說雙重制動系統、或者是防止機箱不正常移動的裝置，以及剛才我所說的障礙開關制都是其中一個可以自選的安全裝置可以申請資助的。 是啊，就其實申請人最高可以每部升降機優化工程的費用可以申請到6成的哈，咁上限咧就每部升降机50万咁多嘅哈，咁咧就政府嗰个资料显示咧，就直到今年嘅10月31号咧，市建局已经批出咗约4亿5000万元嘅资助噶啦哈，咁政府都觉得嗰个反应咧系正面嘅，就两轮嘅申请咧就一共收到2000宗有效嘅申请，咁涉及咧8000部升降机。 不过就讲到头先都讲啦，申请嘅资格咧就系要有业主立案法团啦。或者是要有全体业主的同意作为申请人才可以去申请这个资助、可能都对于一些真的缺乏所以三毛大厦一些少了一些管理的一些旧式楼宇来讲都可能有比较困难一些。 是啊是啊。 好啦，那我们或者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先，转头回来讲讲劏房。 老细，2023年2月23号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仲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了。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喇。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7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想讲下一宗咧，就系劏房呢个租管条例生效之后咧，就第一宗咧就系违反条例而被定罪嘅个案啦。就讲紧咧一个嘅劏房业主咧，就因为要求佢嘅租客去到俾水电费嘅时候咧，就冇出示呢个单据嘅副本同埋提供书面嘅账目，亦都咧系冇就住呢个租金嘅租金咧就系提供收据系俾呢个租客啦，咁就违反咗咧就系今年一月生效嘅呢个嘅劏房租管相关嘅条例啦。上个星期五咧就喺东区裁判法院咧承认有关嘅控罪咧，就被罚款咧就6600元嘅杨立门。 咁就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就见到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罚款呢个个案已经系即系判咗咧，咁就都希望藉此咧就系呼吁市民咧，如果遇到有涉嫌嘅即系违规嘅个案咧，就应该挺身而出咧，尽快向呢一个差估处咧系举报噶吓，咁咧就可以遏止咧相关嘅违法行为啊吓，咁佢仲有个电话热线添噶吓，咁咧就而且呢个差管处咧系因为呢一条条例咧吓，就呢个业主及租客综合条例第7章就今年1月22号咧就开始生效啦，咁因此估价处咧已经成立咗一支50人嘅专责小组咧，系专门系负责执行呢条条例嘅各项工作噶。 差管处咧就会去接一啲嘅违规涉嫌违规嘅一啲举报啦，咁就会向投诉人嗰度收集一啲资料啦，亦都咧会实地视察咧就系投诉人所提供嘅一啲资料噶。咁如果一啲嘅涉嫌违规嘅个案咧嘅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就会征求呢个律政司嘅意见啦，咁亦都会考虑咧 系咪要采取法律行动啊？咁但系咧就嗰、个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咧？有啲嘅团体做过啲调查，都发觉啊，其实㓥房租管呢个条例咧生效咗之后咧，都仍然有一啲嘅滥收水电费嘅个案发生啦。以至到咧，即系今次咧，其实系讲紧嗰个业主咧，就喺收呢个租客嘅水费嘅时候咧，就冇去到出示翻水电费嘅副本啊。咁喺收租客嘅租金嘅时候咧，亦都冇提供收据啊。咁点解会有呢啲嘅情况发生咧？咁其实差饷物业估价处又有冇足够嘅人手咧，去到处理有关嘅一啲投诉咧？咁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一啲团体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电话旁边咧，请嚟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曾伟星啊，曾伟星你好。 诶，你好，主持人。 系， 你点样理解今次呢个个案咧？咁系咪其实仲有好多类似咁嘅个案存在喺社区入边咧？ 当然以我哋接触街坊嚟计，其实九成以上的街坊咧，通过业主在收嗰个水电费的时候咧，都唔会俾咗张所谓大单佢哋几户去睇嘅。咁所以其实我哋㓥房街坊其实无从得知咧，隔篱左右嘅几个街坊所叫交水电费总和系咪超过大单嘅？所以其实差管处而家租管都成立咗一年啦，其实只系得一单嘅定，其实都相当之唔理想。 嗯，其实做即系法例啦吓，即系今年一月生效嘅法例咧，都讲到话，即系头先你讲啦，业主咧系要咧出示翻咧就系水电费嘅副本啦，水电费单嘅副本啦，同埋咧就讲翻俾啲租客听，点样去到分摊呢个嘅水电费咧，喺唔同嘅㓥房嘅租客嗰度分摊嘅咁，但系即系譬如租业主要收呢个租客呢个水电费嘅时候啦，咁又冇提供相关嘅单据，咁其实作为租客嚟讲。在现在的条例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保障自己呢？其实是不是只是纯粹可以问业主去提供？如果业主都是不提供，那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街坊 的角度其实是比较难去处理的。虽然说有这个投诉电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街坊要如果去投诉的话，很容易就知道业主是谁，就可能會逼遷啊，又或者趕你走啊咁樣。其實好多街坊咧都有呢個疑慮嘅，而好多時咧，㓥房街坊都唔知道隔離左右，亦唔會話問一下大家嗰個水電費收幾多啊咁樣。所以更加唔好講話你問業主，咁業主梗係唔會即係俾任何嘅單據你睇啦。 即系担心如果举报嘅话咧，可能会遭到业主嘅报复，或者系可能喺租务方面咧，就系对个租客不利，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好多我哋啲街坊即系由呢个租管一月到而家，其实一路都有跟进同差管处交流咧，都好想即系差管处嗰度，譬如话而家就比较多系一个叫街坊去投诉啦。其实啲街坊咧。调翻转都提议，会唔会话佢哋有啲主动嘅巡查嘅？ 咁但系差物业估价处话佢已经有几十人嘅一支小组，即系成立咗噶咯。佢哋呢个小组会唔会做一啲主动嘅巡查嘅咧？ 据我哋嘅即系交流所知咧，其实我哋都有邀请佢一啲譬如话啲好多㓥房情况嘅大厦，即系邀请佢去巡查。咁当然佢。都会话啊，其实好难，有时喺外边得知佢入边系咪㓥房啦，或者敲门会话揾到街坊应门啦。咁但系我哋都街坊都有要求，其实俾好多意见啊。譬如话调翻转啊，你如果想揾呢啲㓥房，好难，会唔会话加强个教育，包括埋系中介咧？咁因为有好多时啲业主，尤其是啲㓥年纪大啲咧，其实佢未必知系即系租管呢啲细则系点样。其实佢未必系想违法啊，系只不过系个以往嗰个习惯就系、水费电费就系个半日到十蚊立方。咁其实会唔会话其实佢唔知咧？所以咧，我哋都街坊有提议会唔会话即系中介方面有冇履行嘅专业责任咧？例如话俾翻个标准租约啦，或者提翻啲业主唔可以水滥收水电啊，甚至乎会唔会话提翻喂要打离印喎，同埋其实而家租管实行咗之后咧，要喺60日内 生效咗出嚟之後，要交個 AR2 嘅通知書俾審管處， 即係嗰個租任通知書。 嗯， 係係。嗱，頭先你講到話有啲即係劏房户就唔係好敢舉報啦，即係驚住即係業主又即係報復啊咁樣。嗱，咁根據即係差股處咧，佢就話佢到十一月底咧就識別咗779宗咧呢啲違規嘅個案嘅，咁只有29宗係屬於投訴嘅啫，嗰750宗咧就係差股處自己从不同的渠道咧，系主动识别咗出嚟嘅个案，即系唔牵涉话要啲即系劏房户咧自己走去即系举报嘅咁。嗱，咁而家有咗第一个定罪嘅个案，咁你觉得有冇一个阻吓性嘅作用咧？你估？因为佢嗰啲个案有理由相信佢一路系会即系处理开噶啦吓，即系一路系会检控啊咁样，越嚟越会多即系定罪嘅个案。咁你觉得有冇即系适当嘅阻吓作用咧？ 當然有成功首宗的定罪，當然有個阻嚇作用啦，但都視乎啲其實業主有冇違意咧，又或者佢都會衡量啊，其實佢定罪嗰個門檻啊，又或者嗰個其實租客係要負一個點樣大嘅舉證責任咧，其實啲業主都會去觀望嘅。 嗯 嗯，其實你有冇協助過一啲嘅租客去到舉報？咁而差股處有冇話要用幾耐嘅時間先至真係去到調查或者去實地咁去考察究竟嗰、那個現場嘅環境係點樣咧？ 咁其實我哋有即係大聯盟嗰度咧都有同差股處啊同街坊一齊去交流嘅時候咧，其實差股處都表示其實收到啲咁嘅投訴嘅時候，佢哋會即係用一個個案嘅形式去處理。咁所以要搜證啦，又或者係要揾個業主啦，甚至乎揾埋你同一單位唔同嘅劏房租户去收集證據啦。因為佢即係要揾呢個律政司提供個法律意見咧，其實每一單都會拖到好長好長嘅時間，即係對嗰個投訴者又好，或者對業主嚟講都其實好花精嘅時間。所以我哋家嗰日都有提意見，會唔會話有啲好明顯嘅違例，比如話佢冇交嗰個 AR2 嗰個通知書啦。會唔會話有啲係簡易啲嘅，係好似譬如阻街罰款咁定額嘅，會唔會有啲簡易啲嘅處理，咁令到啲業主更加係留意翻咧咁樣？ 嗯，即係有個你建議有一個簡易治罪條例係嘛？即係之下咧可以定一啲定額罰款咁樣， 告票咁樣就 告票形式咁樣去。發高票 簡單啲係啦。 OK， 嗱，其實咧睇翻即係早前啦，政府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啦，咁就自從呢個租務管制嘅條例生效之後咧，截至到九月尾咧，咁就估價處咧就話接收到或者處理咗啦嚇6900多份租任通知書啦，咁相信而家應該多少少啦。咁但係就係、是、但你又估計其實喺新修例生效之後到而家。有多少份新的租約呢？咁如果估價處係講緊即係處理咗幾千份嘅租任通知書，你覺得係個原因係邊？點解咧？即係點解會有即係仍然有好多嘅租約係可能係冇可能冇通知估價處咁樣咧？ 其實我哋團體嘅調查咧，其實比如去到十月底咧，差股處就表示收到8000份嗰個通知書啦。咁其實我哋嘅估算咧，大約應該係同一時間有30000份係生效嘅新租約嘅。咁我哋即係都有問下啲街坊啊，啲業主有冇同你簽新租約？都有啲街坊咧問過業主，但係業主咧就即係推推搪搪就唔簽咗新租約事。咁我哋咧都有。可能是啲業主都喺度觀望緊，啊會唔會租約後租管生效後咧，我哋簽啲新嘅租約就受規管咯。之前嗰啲咧，可能就唔會有事喎。咁所以佢哋就唔簽新租約之餘，更加係即係好少會去交嗰個通知書咯。 咁、但係如果業主唔簽新嘅租約，咁佢哋係有一個點樣嘅租務關係啊？ 口頭 就口頭就。都有即係口頭俾租，口頭交嗰啲水電費，咁就唔簽新約係咪意思啊？咁嘅意思 係啦。咁有時街坊角度有可能佢又擔心，如果佢要簽新租約咧，業主會唔會加佢租啦？即係甚至乎，如果話有時佢問起中介，喂係咪其實將租要拎去打理人先有個法律效力啊？咁有時啲中介位業主都可能喂。要大家夾翻個理人費咁樣，咁所以都令到啲租客有時係。嗰、那個角度會卻步咯， 但係佢唔簽呢個租約，咁佢對個業主都冇保障喎。即係如果個住客係唔交租，即個業主都冇得追究喎。照計， 其實係啊，所以理論上咧，佢租管係保障業主同埋租客雙方嘅，所以其實應該係要 即要挂埋俾业主，即其实你去履行呢个打厘印啊，交嗰个通知书嘅责任，其实系保障两边咯。 系 ，OK，好，唔该晒曾伟星，多谢你吓。曾伟星就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嚟噶。咁再讲一次啦，差饷物业估价处咧有几个渠道咧，俾市民咧去到举报嘅，包括系电话热线啦、电邮啦、传真啦，或者邮寄，或者亲身去到差估处都得噶。节目嚟到呢度啦，拜拜。